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actually talk about the do's and the don'ts when we use chat programs on cell phones such as WeChat.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英语口语中的一些实用技能呢、当我们用英文去聊天的时候，比方说微信聊天，很多同学现在和一些外国朋友用微信在聊天，那你知道怎么用微信更好的聊天吗？ 对，这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咱先看这个注意事项，这个词就是 do's and don'ts。 那在拼写的时候 do 加一个撇儿加 s，就是要做的事和不可以做的事儿，所以它是须知的意思。don'ts 呢是 don't 后面直接加 s， 它是一个复数的表达方式。 有一些城市有什么规范啊，什么七不规范啊，七件不能做的事情，那就可以说 the regulation of seven don'ts。 嗯哼， seven don'ts， 七件不能做的事情。 对， 那么其实当我们在用微信聊天的时候，也有一些潜规则，有些是我们可以做的，而有一些呢是我们不能说的。 没错。好，现在就是 do's and don'ts means 注意事项哈。Chatting online is now a national pastime in China, especially among the post-90s generation. To the uninitiated, however, online chats can seem like the wild west of polite conversation. Yet hidden rules and standards do exist as long as you take the time to look for them. 我听明白了，说现在在中国网上聊天已经成为举国上下都流行的一种消遣方式了啊，这个叫 pastime， a national pastime， 就是全国性的一种消遣方式。尤其现在呢是非常风靡于90后之间， especially among the post-90s generation， 啊，90后指的就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那波人啊。 To the uninitiated, however, 那对于那些聊天的这个门外汉来说， online chats can seem like the wild west of polite conversation。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wild west 就是狂野的这种大野地，西部的这种，大家知道就美国西部看起来牛仔啊，西部片，就是西部是未开发的那个含义。对于文明的聊天形式来讲呢，在网上聊天就如同是一个荒郊野外的西部。 Yet hidden rules and standards do exist as long as you take the time to look for them. 然而只要深入发掘，一定还是会发现许多隐藏着的却能够方便我们共同去遵守的这些网上聊天的规则与标准。这个 hidden 大家都知道是 hide 那个词的过去分词， 它是被隐藏的潜规则啊， hidden rules and standards，隐匿的很多标准和规则。 Today,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some of the WeChat do's and don'ts. 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呢，这种网上聊天，通过像微信这样的软件聊天的时候的注意事项 do's and don'ts，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general etiquette， 通用的礼仪。 我们来看看这些通用礼仪有哪一些哈。那今天这些内容呢，其实对大家用英文聊天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大家如果有一些外国朋友加了他们微信， 想要跟他们用英文来聊天的话啊，其实都可以用到今天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知识点。First, when sending a friend request, include your real name and any other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Remember, everybody's time is precious. 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want, cut right to the chase. 啊，这里边有几个不错的词，一个是 to send someone something， 就是给某人发出什么东西。Send a friend request 就是给好友发出一个请求。那他说呢，你这个要注意什么呢？ Include your real name and any other identifying information。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名还有其他的你的身份识别的信息都附上。明白吧，别发一个东西，像我最近在这个一个朋友的群里边，大家都是不认识没见过面的啊，然后呢他就写了一个 ZP 啊，这个 ZP 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发完了一个之后呢，我加他好友了，他跟我说对不起，我就是为了屏蔽你才加你要到好友，我觉得就挺莫名其妙的。那既然为了屏蔽我，那我就把他删了吧，删完了第二天又请求要让我给他加好友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所以就是 include your real name and other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means you need to tell the other person what's your name, etc. 啊，你要加上你自己的身份。然后他提了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Remember, everybody's time is precious. 啊，你一定要记住，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宝贵的 precious, P-R-E-C-I-O-U-S 啊，这个单词非常的常用，觉得大家要写下来去使用形容词。If there is something you want, cut right to the chase. 如果你想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就直截了当，单刀直入。Cut 就是这个一刀下去 ，right to the chase 你就放在一起去记啊，固定的搭配，就是直接切中要点的意思啊，不要去寒暄，是吧？这个 cut right to chase 就是第一条。好 ，moving on to the next, do's and don'ts. Never send an "Are you there?" without any follow-up messages. The quicker that you get to the point, the more likely the other person is to reply. 他说 ，never send any "Are you there?" without any follow-up messages. 也就是说，别发那种在吗？哎，我最烦的就是人家发在吗？ 您回答不在呢，也不现实，是吧？ 你这肯定你是注意了，对不对、啊？ 那您要回答在呢，对方肯定是有求于你才会给您发消息，肯定要找您帮忙。 其实微信这东西吧，它是 not a real time communication。你比如说他问你在吗？哈，你比如说他十点问的，我下午四点看见了、嗯，我说我在，那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他肯定他就是那会儿不在。那你要说我不在，那肯定你没回复，他也知道了，所以这一条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 是。 还有一个特逗，我就 另外我想说的是、嗯、别人问你在吗，那肯定是背后有其他的诉求啊，想跟你说话，问你什么事， 还是问问题，对、啊、 那有的时候你不方便，确实没有时间去解答，你回复在，然后后面又不说话也不合理， 对，是 啊，对吧？ 所以说呢，人家这一条呢，他就说你就别发那种你在吗这样的 message， 然后呢你就直接就把你那个问题是什么给人问出来就完了、 嗯、 你问完了人家在，你又没有 follow up message， 就你又不紧跟着把你那问题抛出来，就 你万一 奇怪， 上午问人家在吗，人下午回复你， 对呀、啊、然后就这么时间就这么拖来拖去的，对不对？然后就都耽误了，你应该说在吗，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我这问题是什么什么，对吧？ 嗯，当时让人家看到，然后人家会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对啊，人家看见了，人家能回的时候，他就在他方便的时候就给你一回，对不对？ 嗯， 你要不然就这么在吗？人说我不在，然后说一会儿过一会儿说你在吗？说我在了，你就是何必呢？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是吧？还有的人特神奇，总问我吃了吗？ 吃了吗？ 大姐吃了吗？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嗯、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赶紧说。比如说那个，他说大姐你吃了吗？然后那个我想约你出来玩，这也是一个。 嗯、 你就问我吃了吗？你说有什么意义啊？好， 可能他平时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这是他的口头禅，所以就沿用到了网上聊天。 所以呢，这个第二条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注意。那话说那个是来源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某宝上买东西的习惯，在吗？然后 在吗？ 然后啪弹出来，你不发这个吧，他那一大堆的注意事项他不出来。 还真是哈。 好 ，please send the texts, not voice messages. It might be easier for you to speak than type, but what about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end? They may be unable to listen to a 59-second message right now. Also, never send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voice message. That is hard to note down. 明白了，在你发消息的时候，微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语音，另外一种是文字。当你可以发文字的时候，尽量别发语音。虽然对于发消息的人来说，发声音要更简单一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接受消息的人的感受？也许他们并没有办法听59秒的超长语音，包括一些具体的数字、门牌号码，这一些比较难记住的话，如果用语音传输的话，可能对方也记不住。所以呢，那个时候还不如用文字的方式发给对方。 对呀，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哈。你说他发完了半天吧，他说的话，首先人说话他有一个倾向，你发现了吗？ It tends to be redundant, 就是特别啰嗦。他你要如果让他写下来吧，他就会比较的精简。那么这时候这个信息呢，它的这个有效性就高，对吧？然后你说一段话，人家对方听，你比如说如果走到大马路上，他听吧，他周围吵，他听不见，他就耽误了。对于你这个发消息的来说，就不能够及时处理。 另外呢，对方有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听，比如对方在开会的时候， 对呀， 不可能拿起手机放语音啊。 就是， 对， 他还得再满处的去找耳机， 对， 然后再插上，然后在那儿弄出好大动静，招领导的这个烦， 对，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人发文字消息， 哎， 最快捷、最方便、最有效的传达信息的方式了。 没错，而且呢，他说有一些隐私信息，你比如说你万一你啪把这放出去了，其实是人家挺隐秘一件事儿，让周围人都听见了也不好。或者是你说，哎，我这个给你发一个什么人的这个手机号，那你发成语音。人家也得拿笔去记去，你还不如你就直接写成文字，方便对方去转发、存储、存到他的通讯录等等。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文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探讨一下，在微信上面聊天应该注意哪一些事项。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拿微信和外国友人用英文来聊天，您都可以来听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来学习一下聊天到底有哪一些技巧。 So today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proper ways for u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WeChat. The next one, emojis, GIFs, and other memes can save the day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an embarrassing conversation or words fail you. Also, try add a tildeTo the end of your messages, it can help soften the tone. 这里边提了几个，谁知道这个 emojis 是什么东西啊？ Emoji 就是表情的意思吧？ 对，就是那些表情小笑脸，那些符号啊，还有那个动图啊、GIFs, G-I-F, 还有那个 memes, 啊，这都是一类的啊，就是这些小符号。These can save the day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an embarrassing conversation or words fail you.啊，他说有的时候你就是回答的时候，用这些个比较生动的表情、各种符号、动图，可以呢帮助你避免尴尬。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说的这个话吧，不能反映你的意图啊，这个就叫 words fail you。fail 这个词做及物动词讲，就是不能怎样的意思，就是当 words fail you， 语言不能表达你的意图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符号。然后他说 try adding a tilde， tilde 就是那个波浪的那个弯弯的符号， 他说 at the end of the message can soften the tone， 它可以让你的语气柔和起来啊，这个波浪字符，比如说这个笑脸啊，波浪字符啊都行。好， think before you type下面一个也很重要， think before you type and then type quickly.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seeing the flickering typing indicator for minutes on end without anything being received. 这里边有不错的几个词和句型。首先呢就是 think before you type， 就是你在打字之前你先思考一下，然后呢他说你再快一点打这个字。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记录。字面上来讲呢，就是没有什么比这个点点点后面的事情更差劲的了，更难受的了，更糟糕的了。 There is nothing worse， 就是比较级加一个否定。 Nothing worse than seeing the flickering typing indicator for minutes on end without anything being received。 这个就是否定里边的又套着否定啊。 There isNothing worse than， 也就是 this is the worst thing。 否定比较级就等于是这个形容词本身的最高级啊。比如说睡觉睡不够啊，没有什么比这个再差的了，也就是你认为睡不够觉是最差的啊。这样我讲你就懂了。所以呢英文就是 there is nothing worse than not being able to fall asleep就是没有什么比睡不着觉入睡不了更糟糕的了。那这里边还用了 without anything being received 他说没有什么这个什么事情是最糟糕的呢，就是你看屏幕的这个上方就在闪，对方正在输入，然后英文就是 typing 点点点就在这儿闪你看见这个标志之后呢，你就等好几分钟，然后呢 without anything being received，但是又没有什么信息能真正的传送过来，就是你没接到什么，然后他就说这个是其实是最让人郁闷的，清楚了吧？也就是你如果想好了，你就快点打字不要在那儿一边想一边打，然后呢，对方就显示正在输入，然后什么信息也没有。 对，这个时候因为你期待了很久，而且觉得对方是深思熟虑要跟你说一大段话，因为打了很久的字嘛， 然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太烦了， 你感觉就是别人欲言又止啊。 对啊，也不知道那对方是怎么回事这最着急了哈。 对， 你碰见过这种吗？反正我觉得你打字每次发微信都挺快的， 是 吧？这就说起来，其实有一些个微信的、那个、 也许因为对方打字慢，打到一半突然有别的事儿了，我就忘记发了。 那更着急了，这就像那相声里边想起来的哈，每天到家都扔两只鞋，结果呢，有一天那人想起来了，说我怕吵着楼下的人睡觉，我先扔一只鞋，哟，扔了才想起来，结果那只鞋轻轻的放下，结果楼底下的人第二天早上找来了，说你那只鞋怎么老不放啊？太烦了。好，然后呢下面一条也很有意思。You can always judge a person's mood by the length of their text messages. 你也可以通过文字消息的长度来判断一个人的心情。 哎，这是怎么说呀？ 就比方说一个人给你回复说哈哈。 哎， 这就比较短嘛，说明他可能觉得好笑但不是特别好笑。但这个人如果给你发的是哈哈哈哈哈，发了十个哈。那肯定是非常好笑， 他真觉得好笑了，就是他其实有那个心情给你一直发这个哈字儿，是不是？你要是他觉得就是急急匆匆的回复非常简短，就证明这个人忙，没有这个情绪看你的这些东西这个确实是，我有时候忙我就不回复那么多了，我不回或者我就回一个字儿就完事儿再看If the person you are talking to says good night orI'm going to take a shower. That's probably not what they are actually going to do. 那你觉得是什么呢？如果有人给你发 good night, 或者 I'm going to take a shower, 你觉得这人什么意思？好，他的含义，他说 probably it's not what they actually they are going to do. It's just an excuse to stop talking to you.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人家很礼貌的婉言告诉你说的咱们别谈了。就别聊了，他说自己要去睡觉或者要去洗澡了，不见得这个人真的就是停下之后马上就去干这两件事儿那其实更加礼貌的就是那意思，别聊了这个 更有意思的还有人说，朋友，我真的只是想停下我们的尴尬聊，你非要逼我说出来吗？你要是还老不知趣儿的跟人家聊，人家就说算了，有事漂流瓶联系吧。好，what's the next one? Use WeChat to communicate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Use phone calls for acquaintances and strangers. 就是亲朋好友之间能用微信说的事情就别用电话，而陌生人或者萍水之交间呢，可以用电话说的就不要用微信说了。 那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哪一种形式是对对方更表示尊重？ 电话可能是更加正式一些。 对对对， 就是我输入这个电话号码，我准备好要跟你说的话了。 没错， 而且我想立马让你知道。 对，就比较正式。 对 啊，有什么事儿上电话呢，就是比微信呢更加的紧迫，也更加正式。 微信就是聊天软件嘛， 对， 不需要你马上回复的事情。 没错， 但如果说是公司里面的事情，是重要的业务往来的话，可能电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对，尤其是这种对客户哈，有时候公司内部呢，员工之间还会建一个群，讨论啊，或者是做这个业务方面的活动，也会通过微信群。但是对外呢，就是电话还是比较正式的。好，那么这一条呢，大家清楚之后，咱们再看下边一个。If someone hesitates for longer than 3 seconds before saying yes, they probably really mean no.啊，这里边这个潜规则有意思。Hesit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豫。If someone hesitates for longer than 3 seconds before saying yes, 就是说他犹豫的时间超过了3秒钟，然后他才说 yes, 这种情况的话 ,they probably really mean no. 啊，那其实人家真正的意图就是礼貌性的表达说不行。啊，比如说下次我们一起看电影吧，啊，然后呢，这个对方就停，超过3秒钟，完了回了一个说，我想想，那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咱别去了啊，这个看电影这事儿我不接。好，再来 ，If you receive these emojis, a smiley and a smile with a hand next to the cheek, and a smiling face with teeth jutting out.If you receive these 3 emojis from friends who are older, read them literally, as a smile, a wave, or a laugh. For the post-90s generation, however, they could indicate speechlessness. 好，这里边呢提到了三个小笑脸，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笑脸，一个是笑脸呢左下角加一个小手，啊，就是摆手招手的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笑的牙都呲出来了，然后那个眉毛都突出在这个圆圈上边，这三个啊就是大笑。他说如果你从这个比较年长的朋友之间收到了这三个符号呢， read them literally 啊，那你就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去阅读。Literally 这个词它跟文字有关，那个意思就是按照字面去理解。好，那 for the post-90s generation, 90后这一代人 however, they could indicate speechlessness, 它就代表什么呢？无语。90后之间用这几个符号那意思就是我也不说什么了。好，这个就是 WeChat。在你这个聊天里边的这些注意事项， 其实大家平时呢可以多用英文去聊天哈，既是口语也是写作的一种锻炼。 没错，就是瞬间反应，它就让你熟练化，对吧？ 对，如果你用语音消息去聊天，等于就是锻炼你的英文口语了。 没错， 如果你是文字去聊天呢，等于是锻炼你的英文写作了。 其实同学之间你可以练口语，就是大家互相发语音，但是因为你们是之前互相有一个默认的一个练习规定，所以你们约定好了，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都是每天4点到5点之间我会发一条语音，那么这时候对方学习小组的同学呢不会说认为你有什么语音里边发的急事儿要处理，而是会认为你是在练英语，也挺好的。那么1分钟的好多考试，像托福考试，它的口语部分录音最长就是1分钟啊，短的是45秒。那你看看你在1分钟过程中说的英语能不能很有逻辑性、很连贯，然后呢发音啊、连读啊都能注意到，语法呀、时态都能够用得妥当。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 WeChat etiquette do's and don'ts, 就是这些。